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10号发表了公报。据公报，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中国地区筹委会7月6号在中国沈阳宣告成立。同一天，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筹委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此外，成立筹委会的工作在世界各地积极展开，给祈愿民族大会成功举行的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以极大的信心和乐观。